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孤昌一阵头痛，他素知两人脾气，端木翠是个死不认错的，杨戬又何尝是好相与的，这两人要是斗起来，那实在比打重城还让人头疼。眼见僵持不下，只好是他来做和事了。 端木，杨戬也是为了你好，当次非常时刻，遇事还是小心谨慎为上。那人去哪里了？还在安邑附近吗？ 不在了。端木翠嘴上答他，眼睛却是看着杨戬的。我跟他说，走得越远越好，省得那个杨戬来了又要把你抓回去，少不得折腾的半死。 你 杨戬气得腾腾腾冒火，抬眼见到端木翠一脸的倔强，一腔火气无处可发，忽的伸手扶落桌上的杯盏，疆场一扬，大踏步出帐，紧接着便是踏踏马蹄声。孤昌暗叫一声不妙，急抢出去掀帘，果见杨戬带同贴身侍卫已然策马远去。孤昌苦笑， 哼，端木啊，你这是何苦来的？他专程来看你的，却被你活生生给气走了。 端木翠也不知今日自己是怎么了，如此沉不住气，闷闷喝了一回酒。孤昌温言劝了他一回，眼见天色已晚，吩咐了他几句，也自离去了。晚上就寝之时，伸手去解衣带，手指触到结扣，忽得钻心一样的疼，抬起看时，手指中指之上已经起了两个水泡。端木翠皱了皱眉头，自取了针细细挑破，忽的就想起展昭的话来， 好在烫得不重，还未起水泡，多在水中浸浸，千万不要爆炸，再痒也别去挠它，过个一两日自然就好了。 也不知展昭现在怎么样了。端木翠忽然想起炉灶之上那口小小桃核，野菜混着白粥，若只展昭一人喝粥足以支撑。展昭身上还有伤吧，吃得这般清淡。恍惚之间好像看到展昭的眼睛，沉静宽和，带着清浅笑意，似是又在同他说， 若只展昭一人喝粥足以支撑，但若要留将军用膳，自然不能如此单调。将军稍后，展昭去去就来。 端木翠好生懊恼，愣愣坐了半天，忽的心一横，把手上的针一抛，急步向外走。出门时险些跟阿弥撞了个满怀。阿弥奇道， 哎，姑娘你去哪里？ 去去就来。他走得奇快，话音未落，人已数丈开外。 将军，要让人跟着吗？ 这一下更是连回应都没有了。阿弥叹了口气，进屋看时，见青球乱作一团，中间一物细致莹亮，近前看时正是穿心莲花，连穿心莲花都不带，看来的确是去得不远，去去就来。阿弥摇摇头，着手整理端木翠锦铺，忽然啊呀一声，险些跳起来。他答应了展昭要去高伯简营为齐木一罗他们求情的，怎生给忘了。端木翠走得急，营门的两个守卫不敢多问，直到他走远了才忍不住嘀咕， 将军夜间出去，怎生也没叫人跟着。 正嘀咕时，阿弥也急匆匆过来，一阵风样的出去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松了口气。 有阿弥姑娘跟着，必没有事了。 端木翠急走一阵，已到了齐木大宅所在的主街，与往日无异。这安邑城一入夜便死气沉沉，道上半个人影也没。端木翠忽然放慢了脚步，不知为什么，她总觉得有人在跟着她。再走几步，忍不住回头，身后的墨黑让她有点心慌。似乎也没什么人。端木翠暗笑自己疑神疑鬼， 正要回过头来，忽觉风声有异，他反应极快，也不及看见什么，矮身就地滚降开去，抬眼看时刀光如虹，森冷刀锋正从自己方才站立处劈降过来，气息甫定，身后铿锵有声。端木翠听风变向，挠身一个转翻，眼角余光去到一条布满荆棘铜丝的长链，心头由怒转惊，这荆棘链取绊马索之意，两人同时意在趁乱偷袭，如此看来，现在他的对手已经有三个人了。果不其然，方才那使刀之人调转方向劈将过来，端木翠一声怒斥， 哼，找死， 伸手就去解腰间的穿心莲花，这一摸摸了个空，刹那间念头急转，惊出一身冷汗， 我竟把穿心莲花给扔下了。 高手过招，容不得他半点疏忽，端木翠略一定神，翻掌如刀，径自去切那使刀之人的手腕，那人缩得极快，刀身半空反转，顺势扫他下盘。端木翠于刀锋来势看得极准，腕上一转，急按住那人刀背，借力轻身跃起，那人一声冷笑，刀身力气将他急推开去，低声喝道， 办他。 端木翠听到身后铿锵之声又起，心知不妙，即使一个坠身，终是慢了一步，正撞在荆棘链之上，链身铜刺扎入后腰，痛得他几乎流下泪来，忽的一咬牙，拼了再受一轮伤，双手猛然抓住荆棘链，奋力一拽，其中一个持链之人下盘不稳，竟被他拽将过来，端木翠银牙紧咬，出手如电，将荆棘链往那人颈上一套，然后死死勒住，那人双目爆出，拼命去扯颈间铜链，端木翠冷笑一声，腕上用力更紧，忽地膝上剧痛，翻身便倒，身子急坠之时，抬眼看到屋脊上立着一人，再一低眸，一根重羽铜剑已穿膝而过，原来谋刺他的不止三个，端木翠重重倒地，剧烈喘息不止，屋脊上之人轻身跃下，三人围将过来，其中一人蹲下来去看那被端木翠用荆棘链勒喉之人，何请重又过来慢慢摇了摇头，那放冷箭之人俯向端木翠，伸手捏住他下巴，将他的脸转向月光一面，沉声道， 是他没错。 方松了手，忽见端木翠向他灿然一笑，那人心中一惊，尚未反应过来，忽的下盘一空，却是端木翠趁他不防，双腿急电般扫过，绞住他的腿，随即翻身一带，竟将他压在身下，那人待要坐起，端木翠起得更快，一手拔下膝上长剑，向着他面上便刺，这一下力道何等生猛，竟硬生生地刺穿头颅，直将他钉死在地上，变故起得突然，旁侧两人俱是猝不及防，待得反应过来，其中一人再不多话，重重一脚踏在端木翠受伤的膝盖之上，就听咔嚓一声，腿骨断裂，端木翠浑身痉挛，差点痛晕过去，那人狠狠道， 把他的头砍下来。 另一人低低应一声，迎着月色抡起刀身，端木翠脑中嗡嗡作响，几乎炸将开来，忽地拼尽全身力气嘶声喊道， 斩招！ 那挥刀之人愣了一下，雪亮刀身在半空一掷，转向另一人，疑惑道， 他叫谁啊？ 那人闷哼一声，压低声音道， 不知道，下手，不要生出他事来。 那挥刀之人点点头，刀身又扬，正待狠劈下去，忽觉身后大力涌来，力道既狠且快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已被重重撞飞开去，直直撞到边墙之上，一声闷哼又坠下来。另外一人悚然色变，急退开两步，抬眼看时，来人正背对他俯下身去，不禁心中一喜，腕上使力，待要将荆棘链套将过去，链身只刚一摆，忽觉眼前寒光暴起，紧接着腹中一凉， 他心头莫名恐慌，缓缓低下头去看，饶是夜色浓重，还是能看到衣襟之上更加墨黑的一道慢慢阴降开来，终于不知倒地。看到的最后场景是端木翠被来人抱起，如此不知周详的袭杀居然还是让他逃过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光。